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副代表就举办旨在解释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对朝制裁决议法律根据的国际性法律专家论坛问题仪式，26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记者会。副代表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指责我国不久前成功进行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等我国增强自卫的国防力量的措施表示谴责。他揭露说，朝鲜半岛局势滑向战争边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投入各种核战略装备，接连进行挑衅性的侵略性联合军演。我们屡次提出要求，把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军演问题作为安理会紧急议题进行讨论，并多次向联合国秘书长致信，对此予以注意。但联合国秘书局不仅对我们光明正大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诬陷我国针对美国的核威胁恐吓的合法的自卫权行使，说什么这是违反制裁决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为了终止如同一个惯例延续的联合国安理会不法无法的恶行，在2017年1月要求联合国秘书局在纽约或日内瓦召开论坛。这个时候，美国唆使运用媒体援引那些不懂国际法的非专家见解，就对朝制裁决议法律根据扯出了荒唐诡辩。美国有话要说，就要出面与我们提出的国际性法律专家论坛堂堂的说话，而不要唆使不懂国际法的人们散布不合乎道理的话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在2017年3月向联合国秘书局提出方案，让希望参加的所有国家的政府级和非政府级专家、国际法律团体参加论坛，充分反映参加者的见解，合理地制定其议题。而且那后也通过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代表部公报、记者会等近20多次提出了举办论坛的问题。他强调，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秘书局应当按照联合国的宗旨积极响应我国要举办旨在解释各项对朝制裁决议法律根据的国际性法律专家论坛的建议，来为国际社会尽到责任。